经常的活动一下，看看我们的节目您心情舒畅。 是， 大年初二没别的，我们两个人给您拜个年，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咱们说几句客气话，就不是外人了。 对， 这个时候我得说说这主持人了。 怎么了？ 孟凡贵老师 啊， 相声表演艺术家。 对， 相声说得好， 嗯， 节目主持得好。 是， 眼神怎么那么差呀、啊、愣介绍说我们俩人是双胞胎呀、啊、您看我们俩人长得像双胞胎吗？像不像？像， 嘿，你看大家伙都说了。 说什么呀？ 说你呀、 啊，啊， 长得像像 啊，这人还要长得像像啊？ 开一个小玩笑，我的伙伴王磊， 对， 三横一竖的王， 嗯， 三个石头的磊， 好记。 全中国有21万叫王磊的人， 不少。 但是长成这个形象的就这么一位。 哎， 不光相声说得好， 是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我爱我车的节目主持人， 啊， 节目主持的也好 啊，这您客气了。 我就特别纳了闷儿了， 什么事儿啊？ 您说您在电视台 啊 啊，您冲着摄像机， 喂，你等等， 啊， 我吐了是怎么着？ 没有，就是 我这哇哇哇干嘛呢？我这 滔滔不断的语言词汇那么丰富，您怎么准备的？ 嗨，这还不简单吗？日常的积累。 真的， 嗯， 就积累成这样了。 啊，对，装的多，您看。 哎呦，那您这词汇太丰富了， 容量大。 您肯定是在语言方面的研究的专家。 我专家谈不上，多少的明白一点。 我今天想在这儿跟您探讨探讨。 可以呀、啊， 就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的说话 啊，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怎么呢？ 有的地儿话多 啊， 有的地儿话少。 是。 有的地儿说话声音大， 哦， 有的地儿说话声音小， 啊， 说话分时间、地点、场合、人物，好多好多要求条件。 啊，您说这也太复杂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您比如说吧， 嗯， 哪儿说话声音大呀？ 什么地方说话声大呀？ 饭馆。 饭馆， 三五知己坐在一起，边喝边聊，说话声音越说越大。 哦，是那样吗？ 呵，您还别说是朋友了， 嗯， 就是顾客、服务员、点菜这么点功夫，那说话声音越说越大。 啊，这还真没注意过。 没注意 啊，没留神。 咱给大家表演一下。 啊，这怎么表演呢？ 好比说啊， 嗯， 咱北展剧场 啊， 整个这剧场 怎么样？ 就是一大饭馆。 哦，这就敢饭馆了。 我是餐厅的服务员。 嚯， 您呢？ 啊， 是到我们这儿吃饭的顾客。 哎，我来吃。 我呀， 等会儿，我来吃什么来？ 吃饭。 吃，那叫吃饭。 你怎么还挑食啊？ 啊，不， 啊， 这必须得挑。 啊，走，吃什么？ 必须得吃饭。 行， 嗯， 您是到我们这儿用餐的顾客。 嗯， 我热情接待您。您看吧，说话声音越说越大。 咱们来一回 好不好？ 可以、啊、 开始啊。 没注意过。 哎呦，您来了。 啊，来了。 哎，您吃点什么呀？ 你们这都有什么呀？ 我们这儿， 嗯， 米饭、炒菜、啤酒、白酒、十斤火锅，您想吃什么有什么。 哦，那这样吧， 啊， 一两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还要别的吗？ 不要别的了。 那您稍微等一会儿 啊。 一两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哎， 哇，你看看，给那位招的， 嗯， 你怎么那么大声啊？ 哎呦，这忘了跟您说了， 嗯， 对您服务要热情，所以必须得声音大， 必须得声音大。 我要声音小，好像对您不热情了， 哎， 慢待您了。 不行，您这现在什么社会吗？ 啊， 和谐社会。 对呀，啊， 吃饭这么点事儿，别影响别人。您看刚才您这一喊，这都有回音了，那声太大了。 哦，那您的意思？ 小点声，一个样。 多小的声音？ 就咱俩人能听见就行了。 咱俩人能听见， 别让他们听见，他们就不学了， 不影响其他的朋友吃饭。 点菜嘛，咱俩人听见就够了。 那咱试试。 一样吗？ 您看看，小声点菜。 再来一回，照样点。 哎，来了。 啊，来了。 吃点什么呀？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米饭、炒菜、啤酒、白酒，快说吃什么？ 一两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 还要别的吗？ 不要别的。 好嘞，一两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警察来了。您自己说，这是吃饭吗？ 该接头了这。 您看吧，这地儿您要小声说话，违反规律，不正常。 哦，差点意思。 当然。 那到什么地方，咱就得必须小声，不能大声。 通过我的发现啊，有一个地儿一定得小声说话。 什么地方呢？ 谈恋爱的。你看乐乐的观众都有体会 啊。还有体会。 青年男女谈恋爱 啊， 尤其那姑娘 怎么样？ 平时呢胆儿小的，哎呦，跟真鼻儿似的。 嚯！ 一到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样？ 贼大胆啊！ 嚯！ 把自己这男朋友一拽 啊， 找个什么什么黑旮旯啊， 啊， 没有人啊， 瞧瞧， 小树林啊， 嗯， 俩人面对面站好，一搂 啊，闹耗子呢这。 什么叫闹耗子呀？ 不是那样吗？ 耳鬓厮磨，多少甜言蜜语，耳朵边说去。 您说这没体会 啊？ 没搞过对象。 哦，没体会 啊？ 也难怪 啊， 就您这形象也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您甭说那个，这我没体会，没注意过。 没关系。 怎么办呢？ 美景重现。 怎么重现？ 从现在开始，咱们这北展剧场 啊， 这儿就是一片小树林儿。 这是什么？ 小树林。 小树林 啊， 这树林里人可不少 啊。这都 这么些位 买票来看谈恋爱的。 嚯，树林还卖票呢。 啊， 哦，行行行， 这个咱们两个人呀 啊 就是热恋当中的一对青年男女。 你等会儿。 嗯， 咱俩人谈恋爱 啊， 俩男的搞对象。 好，您别着急， 这没法搞啊， 我还没分配角色呢。 哦，还得分配。 根据您这个形象，您这个气质 啊， 您这个言谈举止， 得给我一好的角色。 哎，您演这个女青年。 女青年。我演什么？ 女青年。 女青年 啊， 让各位看看啊，280多斤啊，往这一站，我演女青年， 怎么了？ 那还嫁得出去吗？啊，还有人要这样的吗？啊，你要了 啊？ 你要不行，你岁数太小了，你这个。 嚯，你还嫌弃人家呀？ 这太年轻了，这不行。 没事儿，那个小朋友他们老家呢，圈里头好几个等着你呢。 哎，没听说啊？ 怎么了？ 我跟那圈里的怎么搞对象？ 您这个理解错了，不是说我占您的便宜， 嗯， 是我对这种语言有研究啊。我得带着您说，您顺口答音儿， 啊，我就得跟着你。 哎，对了， 行行，那将就吧， 好吧， 谁让我不会呢？ 啊，那我还得麻烦一下现场所有的朋友。 什么事儿啊？ 从现在开始，您得展开您美好的想象力。 怎么想象？ 把我这伙伴，您就别把他当成大胖子了， 当成小瘦子。 不是，您得把他当成啊， 嗯， 一个18、19岁 啊， 情窦初开的那么一个大美妞。 反正老几为您受累啊。 嗯， 能想成大美妞，您这词汇也太老了。 哎，你要是把这个少女的这个表现力展现得特别好啊， 啊， 那个什么软可温柔不好意思演得特别到位，大家绝对掌声鼓励你。 这么麻烦呢？ 那当然， 不好意思，软可温柔，嗯， 好不好？ 您来我试试。 好，开始啊。 我琢磨琢磨， 现在就谈恋爱了啊。 开始了， 进入角色，你是大姑娘啊。 大姑娘， 开始啊。您还鼓掌呢？您看我这女朋友，整个一肉虫子。 嗨，什么话？什么叫肉虫子？ 哪个女孩站自己男朋友旁边？ 行，我是那样吗？ 什么形象啊？ 我跟您说 啊， 我这头一回没来过女的，您将就将就行吗？ 啊，就这意思哈。 哎，意思到了就得。 好好，开始。 我得知道不好意思什么样啊。 你是大姑娘。 大姑娘， 我叫你名字你答应啊。 哎，来喊我。 开始了啊。我叫了啊。大秃子。 哎，那哈。 啊， 等会儿，哪姑娘叫大秃子？那好听吗？那名字 是这名字差点， 差多了。换换换换。 那再来再来再来。我 我想你答应啊。二秃子， 哎嗨，甭问，我们家队友就是三秃子。 不是怎么了？ 秃子排队呢。姑娘没有叫秃子的呀。 不，那姑娘都叫什么呀？ 姑娘叫个什么好听的名儿啊？最起码的啊，叫什么花儿啊？她美啊，好看呐、啊。 对， 我这样啊。 对，叫个花的名字漂亮。 对呀，哪叫秃子的呀？ 花， 我有头发 啊。 换花的名字啊，我叫了啊。哎，菜花。 哎，嗨，嗯。我怎么敢菜花了？ 不，您让各位看，您长得又白又胖的，菜花一样啊。 哦，像什么叫什么？ 当然了。 那一会儿我要叫你呢。 我也答应啊。 也答应 啊。 来吧， 再来啊。 哎， 菜花。 哎，蒜苗。 四。哎，这波观众怎么回事？怎么两头鼓掌啊？哎， 各位您看像不像蒜苗？像吧，哎， 还行， 刷着色儿，哎，就差点绿。 这个名字就是代号， 哎， 主要是您看我这个谈恋爱说话声音小， 将就啊， 开始啊， 来啊， 我叫了啊， 哎， 采花， 什么事儿，蒜苗？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啊 啊。说呀， 我觉得你 说呀， 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哇，行了，您看见了吗？这老母鸡要下蛋了。 什么话？什么叫要下蛋呢？ 你跑我们北长镇趴窝来了是吧？ 怎么说话？你那不好意思吗？这不是？ 好家伙，您这行动太夸张了。 您将就， 衣服揪、 哦，太使劲了，我这 是太投入了。您这撒娇太夸张，我真受不了这个。 您放心 啊， 就台上这一会儿 啊，对， 下台就不跟你。 哎，最好少理我啊。您甭管怎么动作夸张啊，您听见了吗？声音可就这么一点儿，如果没有这麦克风的帮助，我估计第一排的观众都不一定能听见我们俩人说什么。 您说这声音小。 对了， 哎，我看不见得 啊。 现在谈恋爱光明正大， 是 都不怕别人瞧了，那这大点声说怕什么的呀？现在讲究有爱就得大声说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 怎么谈？ 大点声谈，喊着谈。 啊，青年男女谈恋爱， 嗯。 喊着谈， 对，有多大声使多大声， 嚷嚷着谈恋爱。 对了， 北展这儿谈恋爱， 嗯， 西直门都听得见。 是，你有那么大嗓门吗？ 你不说喊着谈吗？ 就是尽量有多大声使多大声喊。 那咱俩试试， 来一回啊， 喊着谈恋爱 啊， 您听听像话不像话？ 照样谈， 开始啊， 来， 菜花 蒜苗， 菜花 蒜苗， 菜花了啊，菜花了啊， 哎，蒜苗了啊，蒜俩卖菜的这是， 嗯。菜花， 什么事儿？蒜苗， 我问问你 啊， 咱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嗯， 觉着我怎么样啊？ 你 啊， 我觉着你怪不错的，你去 什么怪不错的？ 怎么的？ 咱俩结婚成不成啊？ 听你的， 这不跟你商量的吗？ 商量什么？ 干嘛呀？ 商量，你娶媳妇再听你的， 这不俩人事儿，不能 商量。干嘛让各位评评理？有这样的吗？他娶媳妇 不跟 我干嘛使啊？ 回家我就收拾你。您说这含着不含着呀？ 不，你等会儿，这谈恋爱， 这不打离婚吗？ 去你的！ 谢谢。 好，听众朋友，还有点时间，再请您听个小段。 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姜昆 啊， 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好，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但是我告诉你， 嗯， 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我们楼上 啊，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哦，老刘头 跟我说过 啊， 来，小伙子， 哦， 我来谈谈爱情。 您谈的，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爱情是什么呀？ 爱情就是一盆面。 面，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哦，

一只幸福的鸽飞出了心窝，一只欢乐的鸽流成了河，送给新人幸福，送给新人欢乐，幸福欢乐汇成了人人一只鸽，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啦啦啦啦啦。 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四九城里听相声，请您接着欣赏笑动2010新春相声大典的实况录音。下面要出场的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古曲演员钟声。钟声呢为大家带来一段西河大鼓绕口令，喜欢古曲的朋友下面您就可以过过瘾了。 我先说，城南边有一个刘老头，一家大小五口半，三口人工作在外头，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下了工厂，机关里工作是他老丫头，这个老头管着钱，老婆做饭，他们看着他的孙子小石头，人口不多，收入大，可就是月月花费可捞不到头。到了这一天，开了个家庭座谈会，老头首先就开了话头，张家比咱们收入少，人家省吃俭用有个零头，王家比咱们人口多，人家工资月月有个上头，咱也来个算西账，那么倒看看浪费究竟在什么上头。大家齐说好好好，那你看我来我看你，愣了足有半个钟头。老头说打开青面说实话，我先批评老丫头，一天两盒抽烟卷儿，寸来长的你就扔烟头，哎那你倒说这个干部就该讲个派头，是干部就该反浪费，你的思想可不对头， 说的姑娘红了红脸，心里边接受还不肯点头，瞧见我的哥哥就在一边乐，觉着有点栽跟头。接着说，我给我的哥哥提个意见，你每天晚睡两个钟头，你那夜宵一顿就四两酒，还要吃松花酱肉海蜇头，星期放假的还可以，你就何必天天喝个晕头，早睡早起的精神好，下场干活好有个劲头。哥哥刚想嚼嚼脸，从屋里面钻出来小石头，抱着空瓶五六个，这个个个标签二锅头，话到口边咽下去，冲着孩子攥拳头。他的媳妇儿一见可不乐意了，撇了撇嘴，正举到面前还不肯低头。哥哥一听不高兴，他那心里说，有你的炮口也冲着里头，我来给你提个意见，你就不要一月一趟头，咱是工人看机器，咱们不是演员上镜头，只要你的生产搞得好，你就别在外边给我出风头，每月省下三四块，够给孩子买双皮靴头。石头一听得了理，哼，一蹦蹦在了桌上头，妈妈，明天您就梳小辫，你省钱给我买罐头。妈妈一听有了气，去去去，你这个孩子可没个理头，我对婆婆有个意见，您成天惯着个小石头，一天到晚的吃零嘴儿，您倒说这个孩子不能除了嘴头，一天要看两套小人书，您为他换了60足度的大灯头。我一说他您就护短，这孩子拿我都当个对头。婆婆刚想驳两句，就听得在那院里边稀里里哗啦啦啦水直流，原来是这个石头拧开了水龙头。婆婆说，哟，你们都会提意见呐，我也不是个死木头，一天到晚的两顿饭，我看了撅嘴看摇头，这个不吃韭菜馅儿了，那个不吃炒葱头，姑娘要吃炸酱面，这个媳妇儿要想吃馒头，偶尔吃顿棒子面吧。儿子一见皱着眉头，不当家不知柴米费，你们诚心难为我这火石头。老头说，大家提的都有理，这个当家负责我带头。俗语说，滴水能撑大江台，把沙土也能垒山头，一个人能拾一块铁，凑起来能够火车头，三个人要是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三个人要是都别扭，这个黄金也能变石头。我说此话你们不信，有一个故事听从头。老李和老刘他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村里头，老张喂着一条牛，这个老李喂着驴一头，就是老刘没牲口，他可有这么一张讲地的楼。老张说，我有我的一条牛，耕地拉楼不发愁。老李说，我有我的驴一头，你说推碾子倒磨气死你的牛。老刘说，耕地谁也得用楼，也不一定还非用你们的驴和牛。忽然五月下了套雨，他们三个人个个光发愁，老张有牛没有楼，这个老刘有楼没有牛，那个老李没牛又没楼，他可拉着一个小轮大转悠。老张想借老刘的楼，老刘想借老张的牛，老张不借老刘的牛，这个老刘不借老张的楼。老李本是一个青头浪，他可不借牛他也不借楼，他就翻了一个土块认日头。日头吧，你整天晒得不嫌累，只晒得我下不了种也开不了楼。他们三个人这才回了头，上下亮亮的喝了火，有了人有了驴有了牛有了楼，他们人驴牛楼成了一手，从此谁也不发愁。咱们一 家人齐心合力的来接生，这个小日子越过越能有尽头。老头说罢这些话，等大家听罢都点头。姑爷说从今往后不戒烟卷，媳妇说从今往后少烫头，婆婆说不惯孩子吃零嘴了，儿子说我再也不喝二锅头。一家大小提保证，旁边过来了小石头，他嘀咕了个眼吐舌头，就是爷爷的小石头。爷爷我也来接生，我脚大不踢小砖头，为的是省着我的小学头。一家大小齐接生，到下月在银行里边立了户头。这就是头字令外加绕口令，一个字要唱错了就得栽一个大跟头。好好好， 我介绍一下钟声女士，应该也算中年艺术家了哈，走上中年了。20年前她在北京就已经大火了，她师从孙亚军先生，是正宗的西河大鼓传人，后来到法国去生活，把中国的艺术带到了法国，带到了西欧。今天她又回来了，依然唱的是那么行云流水。好，我们欢迎钟声再唱一个。 再为大家唱一个小段，叫做《黑大嫂》。说了个大嫂，她长得黑。真叫黑，生了个孩子再黑没。这一天他抱着孩子到门外去玩耍，怎么那么巧，在门口有一个黑煤堆，没留神把孩子掉到煤堆里，得这下可坏了，不出哪是孩子哪是妹。大嫂一见放声哭，哭了声孩子我骂了声妹。旁边过了一个老太太，哟，我说他嫂子你别哭啊，我倒是有个办法，你拿棍儿捅了，那软的是孩子，那硬的准是妹。 好的，现场的这个实况录音我们就先听到这儿，来自于演员钟声为我们带来的西河大鼓，非常有韵味。我们下面请出的是一位相声名家，也堪称是柳活非常的精湛，我们请出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施圣杰老师，给您带来一段杂学唱。 我就喜欢研究唱。 您喜欢研究什么唱？ 戏曲。 哦， 我国的戏曲。 对， 特别是评剧。 啊， 这个评剧大家比较熟悉了。 是啊， 我国有好多著名的评剧演员。 都有谁呢？ 你像什么新凤霞， 这大家都知道。 小白玉霜， 有 马太， 哎， 魏荣元， 对， 韩少云， 嗯、哎， 李艺兰， 啊， 咱们省的毕燕燕， 嗯， 吴素房，那唱的都是很不错的 啊，是不错。 特别是新凤霞，大家很了解， 嗯， 曾经演过两部电影， 哪两部啊？ 《柳巧》《花为媒》， 这大家都看过 啊，人家唱的多好 啊。 特别是刘巧， 嗯， 给我印象非常深。 怎么呢？ 有这么一段唱。 哪段啊？ 刘巧路过一个小桥头， 嗯、 哦，到合作社去送信。 嗯， 这段唱是连歌带舞，非常欢快。 我说 好听极了。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唱一下呀、啊？ 你看多热情。先别鼓掌。 怎么呢？ 好听的在后边了。对对，给大家学一学啊。 好好好， 我都学不太像，学那么点意思。 甭客气。 我这有个手绢。 你拿手绢干嘛呢？ 这就好比是送线那个小线圈。 哦，这是那道具。 来点动作。 好， 先来过门。 来吧。 滴个啦哒啦，哩个啦哒，滴个啦个哩个啦哒哒，滴个啦，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滴个隆哒隆。 哎，对对对。你怎么张嘴就唱错了？ 怎么错了？ 许配给赵家，不是大家。

妈妈哄你睡觉啊。 您别说，她还真有这生活。 一看这小姑娘长得又天真又可爱， 嗯， 刚领到独生子女证， 你瞧， 呵，这妈妈心里这高兴， 那能不高兴？ 尤其现在这些年轻的母亲呢， 怎么了？ 给这小孩起名字非常好听， 那都叫什么名啊？ 啊，一般都叫什么玲玲 啊？有叫这名的？ 多好啊！ 啊， 丽丽， 嗯， 佳佳， 多好听。 微微， 哎， 莎莎， 呵， 东东， 啊， 芳芳。萌萌 行， 丹丹， 嗯， 红红， 对， 曼丽 有， 丽娜都好， 是好听。 你说你给你儿子起那名字 叫什么？ 二狗子， 对。不，你老提我干嘛呀？ 这个女同志一看小姑娘长得这么可爱，心里非常高兴。 嗯， 睡觉，妈妈用那闭眼睛，闭上眼睛，妈妈给你唱几句摇篮曲，你就睡着了。 嗯 嗯，这就要唱了。 嗯，注意听， 小孩很自然就睡了。 来吧， 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声啊。琴儿那个响，鸟儿多红啼鸣摇，篮儿裙摆动红红。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吧睡在梦中。麻烦了，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 哎，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意思？ 还我怎么意思啊？我听你一唱怪困得慌的。 睡了 睡了， 你看就这么好使。 哎， 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 对了， 老爷们都着了。 你看 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多灵啊！ 还是挺灵的， 一唱孩子准睡。 哎， 嗯， 既然一唱就睡的话，咱们唱点别的不行吗？ 唱什么呀？ 您比方说， 嗯， 咱们唱点京剧，京剧里面那花脸，那你听着多精神呢！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大花脸 啊， 能行吗？ 行啊！ 哦， 从小就培养着孩子大无畏的勇敢精神， 嗯， 长大了胆儿大。 那咱试试， 来吧， 哄孩子睡觉唱花脸 啊， 这就得男同志了。 对呀，啊， 花脸嘛， 哎， 把小孩抱起来， 您注意看。多精神！ 别动！你妈上夜班去了，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哭得这闹心的。 睡， 闭眼，闭眼，我让你闭。 哎，你 闭 眼，你怎么真打呀？ 怎么非得唱两句你才睡啊？ 嗯， 都是你妈把你惯的。 对啊， 你妈唱歌我得会啊。 那你唱吧。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再睡，不睡我揍你啊！ 来吧， 主题我唱。 好嘞，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怎么样？ 老子对你绝不听啊！你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